六点整。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啊！老公，他好棒啊，能量充沛又持久。 那当然了，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快充一小时，畅行300公里，帝豪 EV300，老司机的明智选择。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5612-4215。 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3月27号，桌中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市委七届第四次常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到张家口调研时的讲话摘要，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省委副书记李干杰在全省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精神，研究了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第11次党代会和保定市委第11届一次全会精神。会议听取了全市军队退役人员工作集中攻坚行动推进情况和各专班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议听取了全市房地产市场稳控工作情况汇报。3月27号，涿州京南经济开发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保定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动员全区上下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实干实政，决战决胜，切实在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中赢得先机、赢得主动，奋力开启园区建设的新征程。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你在为了我，幸福在留不留的 痛快的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下午好。咱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哈，要给大家真正的介绍一个有机的生活了，因为现在北京雾霾还是比较严重的哈，一般大家都会特别注重，你看很多人喜欢在家里装一个新风系统， 嗯， 然后或者是随身携带一个电子口罩， 嗯， 然后车里呢也会装一个新的这个循环的清新这样的一个系统哈，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反映了说，哎呀，家里都是老装修。你像我家的时候就是装修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比较早了，对这个环保不是特别的注重，当时买到的家具呢也不是可能啊不是环保达标的家具，甚至这个床在家里散味散了好多年了，哦，是好多年了，对对对，到现在这个床体下面，因为是柜子嘛，一打开还是有很浓的这个甲醛味儿， 嗯， 哎，但是那现在年轻人在装修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相当注意这个环保这一方面了，嗯，那么当然除了环保呢，再一个我刚才也提到了哈，现在装修的基本呢还是以年轻人居多，会喜欢很多，比如说现在所谓的这种北欧灰色调的性冷淡风。还有很多这个个性化的这种装修哈，当然了，咱们在装修的同时呢，也会考虑到一个费用的问题，会量力而行嘛。所以呢，今天呢，在咱们有机生活的现场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就近家装。那就近家装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装公司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的负责人哈，来和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咱们就近家装的玉翠。然后我们就近家装是这样的，我们就近家装啊是江苏建设、民业投资、上海易信三家公司联合成立的，真正呢做到的是那种拎包入住，哎，那个实景就是所见即所得的这种模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实现了这种成品化呀、集成化呀、标准化、模块化的这种经营模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所以把这些都是让利给客户，让利给业主，真正就是非常的超值。 就近家装是一个互联网家装， 对， 那您能不能和我们说说哈，互联网家装 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 对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装修体系呢？ 它和这个传统的施工队的那种家装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其实很简单，就是互联网家装啊，就是说所见即所得，就跟传统模式不是特别一样。 嗯、 传统的家装，你要去市场上去逛材料啊， 嗯， 自己去买材料啊，买一些家具啊、家电。 嗯、 但是我们这种互联网家装，你不用出门，可以在我们的 APP 上，或者是说从我们的网站上， 嗯， 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都能看到咱们所有的一些实景样板间，甚至我们都有每一个做每个小区的时候啊，都会有这种定点小区都会有那种实景样板间，真正做到的是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咱们家装修好的是什么样子的。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啊、就是说你看传统家装我们都知道先要找设计师， 对， 哎，找设计师出这个设计方案、设计图， 对， 哎，经过层层的这个沟通也好，这个磨合也罢，哈，咱们敲定一个最终的版本，敲定了之后就开始找施工队来干活了。 嗯、 那么施工队呢是按照设计图来进行操作的。 对。 那比如说我要铺木地板吧。那我选择了一个颜色比较深的木地板，但是大家都知道木地板还是有花纹的， 对， 这个 材质也不一样嘛。 哎，对。然后呢，我们是按照装修的效果图去选一个类似的地板。 对，像我们就近家装是这样的，我们是有40余家合作厂家，我们每一个跟我们合作的厂家环保先，就是肯定是嘛，环保都是达到一级或者是一零级，就是欧标标准的，而且就是每一家跟我们合作的厂家，就比如说家具吧，他会有一个模型给到我们这儿，我们模型库都是有一个自己的模型库，这样的话直接就是你只需要提供我们户型，这样的话我们就根据咱们你想要的一种风格呀，把所有的产品放到里边，然后真正做到所见即所得，然后所有的相似度能达到100%。而传统的那种的话，你前期出了效果图，可能后期装修完的效果 你买不到一样的， 对， 买不到一模一样的， 对，是这样的。但是说现在的话，我们做到的这样的话，就是真正您装修完了就是这样的。 嗯，就说材料库在咱们就近家装的这个仓库里面都摆着呢。 对。 然后你只需要去做自己的选择就好了。 对。 那我选好了之后，这个出来的这个效果模型也好，这个效果图也罢哈，总之就是效果的这个东西。那我们照着这个来施工，最终呈现的直接就是一模一样的， 对，一模一样的， 不会说出现什么色差呀， 对， 然后这个买不到一模一样的，可能会形状有点不一样啊，哎，或者说材质有点不一样啊，都不会， 对， 好，那再次的感谢我们这位就近家装的负责人哈、啊、这名字还是蛮好记的、就近家装 、 那这一时间呢，我们感兴趣的听友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哈、啊、就近家装的电话呢是400078。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5度，东风1到2级，空气质量指数177，中度污染，提醒您出门注意做好防护措施。 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策划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 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减法绿色， 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各位好，感谢您留守我们的有机生活。今天有机生活呢，给大家请到的是就近家装的负责人，来和我们聊一聊家装的那些事儿哈。刚才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先说了，就近家装是一个互联网装修， 对 啊，那互联网装修和传统家装的区别呢，就是在于所见即所得， 对 啊，而且同时也是做到的是精装修、拎包入住哈。刚才我就比较抓着这个点了，拎包入住， 对，而且不用给钱是吧？ 哎，对，还是零元装修， 对， 这个感觉好像这个事儿有点 好像天上 不可思议， 对，天上掉馅饼还能砸我头上，有一种不思议的感觉哈。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哈，而且我们先来说一下拎包入住这件事儿好吗？ 嗯，好。 拎包入住，据我所知，其实这个水还是蛮深的。 对对对 啊，你给我一张床，其实我也能拎包入住；你给我一个五星级酒店，我也能拎包入住，对吧？ 对， 确实是这样啊。那咱们拎包入住做到的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的啊，我们的拎包入住呢是集硬装，也就是说那个轻工辅料、改水改电、主材，主材包含了什么？家包含了那个洁具啊、橱柜啊、地板、木门等等这些六大主材，然后还包含了咱们的家具、家电，然后还有软装配饰这些东西，所以真正做到这种拎包入住。 您既然咱们给到的东西很全乎， 对， 我听到了是很全乎哈，所有的都包括在内了。那么全乎的同时，质量怎么样呢？会不会比如说，你看你刚给我的家电，那是什么家电呢？豆浆机。 不是的， 电饭煲， 热水壶， 哎，对，或者说这个杂牌子的，让市面上这个 很少见的， 哎，可能59.9就能包邮到家的， 不能，毕竟嘛，我们就近家装做的也是那个良心企业嘛，肯定是品牌都在这儿，就是明都是那个可以看到的，就比如说那个我们送的有。冰箱的话是海尔的， 这个是家电， 哎，对，是那个海尔的三开门冰箱， 三开门的， 对，然后比如说有空调是美的的，然后还有洗衣机海尔的，还有那个微波炉、电饭煲，还有电视，然后还有空气净化器、烟机灶具等等这些东西。 电视是 TCL， 对， 43寸的液晶彩电，我刚看到了。总之就是咱们比如说送的这些大家电， 对， 也都是一线品牌的， 对，一线品牌，而且它的质量都是很有保障的，都是咱们的正品的一些，包括它的保障啊，都是很有一定的权威的。 那从这个硬装，包括比如说像家具方面呢，那你看现在咱们搞一个欧派的整体橱柜也很贵， 对 吧？哎，或者说你像这个三线城市，咱们几千块钱其实也能搞一套橱柜。那这个差别也是蛮大的。那从这几方面，家具啊，或者说硬装上能做到的又这个质量保证又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硬装上面包含了咱们的一些材料嘛，就比如说那个环保材料，生活家地板，生活家我们用的是生活家抗甲醛地板，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很多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它的质量都是有保障的，而且每一个入驻我们就近家装的品牌的话都有环保证书，也就是说环保证书它这个都有一个所有的业主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环保证书，有一本特别厚的原版的那个盖过公章的，所以这都是有权威性的。是这说的是环保，还有就是说质量这边是这样的，就是传统家装公司或者是说就是家装行业，然后咱们的保修水电的话是保修5年，墙面的话是2年，但是我们就近家装给大家呢是延长至8年，水电这种隐秘工程给大家延长至8年，所以说还是很有保障的， 8年之内都保修， 对， 出了问题直接找您就可以了， 直接找我们免费维修。 维修还是免费的呢。那感谢您哈。刚才我们说到的也是这个质量，还有品牌 环保， 哎，包括这个环保各方面的维度，听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如果我是消费者的话，我会质疑，既然你质量也保证了，样数也很全，然后呢你价钱又这么便宜，你看咱们的价钱是80平的话，今天在咱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哈，打进电话的 原价129,900，现价是99,900。 就是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咨询的听友朋友们都可以享受99,900这样的一个价钱，80平全包圆了。 对， 包括家具，包括家电就是刚才说的什么一线品牌的冰箱啊、彩电 啊， 对，等等都包括的。我会有一点点的疑问，就是那你这个你从哪盈利呢？ 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近家装这种互联网家装公司啊，我们是避开了很多的中间环节，就比如说传统家装，它从厂家这边的话会到各个区域的经销商，从各个区域的经销商呢又会到各个地方的经销商，然后才会到业主手里边。但是现在的话我们避开了这些中间的环节，直接从我们的合作厂商的库房运到我们大兴的库房，然后直接再运到客户家里，这样的话就避免了， 因为有这些中间环节，它的一层层的利润加上去就已经很高了。 嗯， 这样的话就我们减少了中间环节，把这一部分的环节的费用都让利给业主，所以真正就是让业主达到一个超值的服务。 嗯，其实就比方说，就像咱们送的那些家电都是一线品牌的，可能咱们要去单买一个冰箱的话，京东就算是便宜的了吧？便宜有保障质量的，也得个 2000多块，3000块钱，2000多， 这是很便宜，很便宜。不是，我刚说的是冰箱是吗？我脑子里面想的是彩电，我在想彩电怎么可能3000多块钱？冰箱的话，对，也差不多2000-3000块钱嘛。但是认真的说，因为咱们有这个厂家之间的合作，所以根本不需要这个价钱， 对， 能够以最低的价钱拿到手，然后咱们直接送给业主， 对对对对， 哎，也是算是双赢的一个局面吧，我觉得哈。那么今天也是说到了哈，咱们刚才提到的全屋家电的赠送，也是针对我们今天听到节目的听友朋友们，哎，打电话咨询的。 对对对对， 最终如果您决定在旧新家装来进行装修的话，咱们全屋家电免费送，而且80平。平为这个模板的话，原价129,900， 现价99,900， 直接减了3万块钱哈。 嗯， 好，那这时间那个我们，如果您最近任何是有装修需求的话，都可以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 嗯， 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400-078-8395，400-078-8395。同时，微信也在全面的为您开通当中，微信号码是18810107015，18810107015，您可以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悬挂直到天亮，让寂寞的伤去。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有机生活呢，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就近家装的于总哈，来和我们聊一聊家装的那些事儿。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聊过了，首先就近家装是一个互联网家装， 嗯， 哎，那它和这个传统家装的区别呢，就在于 拎包入住， 哎，所见即所得， 对， 因为传统家装是先出设计图， 嗯， 然后咱们照着设计图去买这个相似的东西。东西很多时候可能你买不到一模 一 样的， 买不到 一 模一样 的，嗯，或者说会有一点点的，包括色差也好， 嗯， 包括这个就相似度没有那么高。那咱们这个互联网家装呢，是所有的产品库里的东西，您可以任意挑选，建模型，建好了模型之后呢，这个装修出来的效果是100%一模一样的， 对， 哎，包括材质， 可以理解为我提前看到了自己家的样子，嗯， 对，模拟版的，先在电脑上看到，哎，现在电脑上看到了家里的样子哈，而且是这个360度无死角的， 对对对， 哎，嗯，因为这个家装图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出现一个平面的图片哈，它不是一个360度， 嗯， 很多死角咱们是看不到的，可能很多时候死角也是。实际上装起来的东西和这个会有一点点的偏差， 嗯， 哎，咱们这个完全不会。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你像刚才这个彤彤说到的哈，拎包入住， 嗯，对， 拎包入住。另外呢，还有零元装修， 嗯，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咱们拎包入住的时候45天就可以了是吗？ 它是这样的，45个工作日、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那种成品化，也就是模块化， 嗯， 就比如说我们的橱柜，因为传统家装公司啊，就是橱柜啊衣柜啊这些定制周期大概是在35天或45天， 嗯， 但是我们这种呢都是比如说橱柜是200、400、600、800的规格柜，在我们的仓库里边备货， 嗯嗯， 到业主家里边，我们会把这个规格柜，根据户型的不一样进行组合。 嗯，好，其实就是说时间很短。那么为什么时间短呢？我们一会儿来和大家解释哈。45天之后，您就可以拎包入住了，也不用付款。 嗯， 看到房子之后，其实相当于。这么跟您说吧，就签了合同之后开始动工， 嗯， 签了合同之后45天您拎包就可以住进家里了，然后55天呢，也就是说在家里住了10多天之后就可以付第一笔款了， 嗯，是这样的，它是我们是这种做的是装修理财， 嗯， 我们这种装修理财的话是跟江苏银行啊， 嗯， 建设银行还有中国银行来合作， 嗯， 我们最常用的就比如说那个江苏银行，我们前两天放的一个款，它这边的装修的话是27万，贷款的话很快，第二天就能批下来， 嗯， 批下来之后的它进行装修。 嗯， 装修完了之后大概是在55天之后他会还第一笔钱， 嗯， 而且这个的话是没有任何的利息，手续费是由我们来承担的， 嗯， 一年的手续费的大概是4个点， 嗯， 然后比如说10万块钱嘛， 嗯， 就是一号款比如9万9，10万块钱，然后有 四千的手续 费， 嗯， 是由我们来承担的， 4000块钱的手续费由就近家装给您承担， 对对对， 也就相当于什么呀，我找了你来装修我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装修完了之后我看看，哎，满不满意， 嗯， 住了个10来天之后 OK 的话，那么我就还8000，第一个月嘛， 对， 对吧， 每个月 还8000， 嗯， 还8000块钱，然后还一年 就完事儿了， 完事儿了，没了，没有任何的手续费，也没有任何的利息都没有， 嗯， 是吧，所以说这个零元装修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 嗯， 还是蛮不错的。那这一时间我们还是来说一下这个就近家装的电话哈，电话是400-078-8395，这个号码呢正在全线的为您接通当中，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致电工作人员400-078-8395。另外呢，这个微信也在全面的跟大家开通当中哈，也可以加微信18810107015，18810107015。 好的，其实聊到这儿呢，我还是想和大家来聊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好处，包括拎包入住，拎包入住，甚至今天针对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直接送了全屋的大家电，冰箱、洗衣机、彩电、 空调等等， 哎，等等的哈，加起来也是蛮贵的了，而且都是一线品牌，你像彩电吧，43寸的 TCL， 冰箱海尔三开门，哎，都是。还蛮贵的一些大家电， 有保证的。 对，这个是独属于咱们电台听众的哈，今天免费送。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咱们以80平为模板的话，以80平为基础的话，装修的价钱呢就在原价是129,800全包圆， 12万九千九 全包圆，今天咱们现场直接减3万， 对， 9万9千9全包圆，也就相当于您住了房子满意之后，还是刚才说的嘛，一个月付8000块钱，付一年完事儿， 对， 哎， 拎包入住， 对，非常的省心哈。好了，那其实话题聊到这儿，我就想问了。现在那比如说如果我装房子吧，我还是对这个个性化要求比较高的，哎，我觉得我喜欢什么什么样的风格，那我就会要求全屋都打造成某一个风格， 对， 然后会按照自己的想法非常精心的非常精致的一点一点的去挑去选，那关于这个个性化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这样的，我们在做每个小区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小区做这个小区我们会有不同风格的室内样板间，满足于大部分的客户，这是一个。还有如果是没有这种就是家里附近没有这种实体样板间的话，那好，你可以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的话有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材质。 我打断一下哈，小区的样板间是每基本上就是我这个户型就会有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某一个小区马上要收 房了，出了三个户型， 有可能有三个户型，我们这三个户型会一个户型出一个样板间，在大家收房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样板间会做出来，呈现给大家，是这样的。如果是身边没有的话，那好，我们可以就因为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老房装修啊这些，那好，这样的可以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的话二楼有几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材质不一样，价位也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 也是完全所见即所得吗？ 对对对，所见即所得。 如果说根据比如说我空间功能的不一样，可能我会要求，哎，我家里小户型，我会要求在客厅你要给我做一个办公区域来，那么咱们会根据客户的要求再进行板块换板块， 对，板块 这样一个模式。 就比如说咱在北京的话，我们样板间展出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129,900一号馆嘛，北欧风格的，我们那个展出来的呢是一个书房一个卧室，但是如果是咱们在北京一般买这种小户型的两居室的话，可能两个卧室两个房间都做卧室，那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块换到那个书房的那个模块就可以了，是做成两个两个卧室， 也可以互换的， 也可以互换的， 甚至说如果说我喜欢北欧风格的，我老公喜欢日式风格的，两个卧室一样装一个互换一下， 这样可以吗？ 他是这样模块换模块的，然后 开玩笑的哈，完全可以，但是这么做的可能不太多， 不太多，因为风格不统一。 对对对，是。好了，那再次的感谢于经理哈，这也是刚才我们聊到的个性化的这个方面哈。如果你有任何详细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致电一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电话是400-078-8395，400-078-8395，同时微信也在群。面的开通当中，微信号码18810177015，18810177015，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这个搜网站哈，就近家装，百度直接搜索，就近呢就是 就近的 就 近。 好了，那这样我们这时间送上的这首歌来自零电乐队《爱不爱我》，歌曲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

首歌我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各位好，问候大家下班了哈，晚高峰快乐。那么在这个有机生活的现场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就近家装，名儿还挺好记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聊了很多啊，那我们现在节目呢还有最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哈，也是和来总结一下吧，于经理。 行，它是这样的，我们就近家装啊是那个互联网家装模式，做到的呢是拎包入住，而且的话是可以新装修后付款的，也就是说零元装修，而且做到的拎包入住呢包含了咱们的硬装、软装、改水改电、主材、家具、家电、软装。 其实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据我所了解，因为我之前有接触过一个打的也是拎包入住这个旗号的装修公司哈，那他当时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包含的这个东西里面，比如说我卧室的窗帘它只有一米， 对， 它确实有窗帘这个项目，确实说连窗帘都含了，然而呢最终呢是只有一米，结果我最后窗帘做出来是三米，另外两米是要单加钱的。那咱们这个是不是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窗帘啊这都是满配的，满配的，就是根据它的户型需要多少就是多少，是满配的，没有增 项。也就是说保证的是，比如哈，我这个采用的咱们标准的模板，80平米，这不到10万块钱哈，我采用这个标准模板的话，签下来之后我是一分钱不需要多花的。 对对对，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样板间原封不动的会放到您家里啊，按照这个来做的话是一分钱都不用多花的，是零增项的。当然这些的话又不可能是说楼上楼下都装的一模一样，还要做一些调整，这些调整的话是多退少补的。 多了还退呢。 对对对， 比如说我看你样板间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可能我不需要，或者说我这个屋不装了，我要拿出来当仓库，那这个屋就直接扣掉了， 直接会退给我这个费用。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比较灵活。 好，那您继续来说，包括刚才这个板块换板块是吗？ 对对对，模块换模块。就比如说，如果是那个可能我们的一号样板间，就是北欧风格的那一套的话，比如说洁具啊是乐家的，然后你想用科勒的，那好，我们二号样板间就是科勒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的，都是可以放到咱们的户型里边的。 就是您想用什么，只要是就近家装有，都可以随意的灵活调整。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每个人的需求，每个人的倾向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这样也能整合了咱们所谓的行业的，比如说个性定制的这种这种模式，也加上咱们套餐这种整装模式的一些优势。 那需要设计费吗？ 不需要的，设计费是免费的。 啊，都不需要。 啊，对对对， 那还不错。刚才于经理就特别可爱的冲我一笑，不需要的。好了，那这个刚我们说到的哈，一个是拎包入住，一个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了，不会有任何的增项的费用。然后还有这个今天哈，还是要重复强调一下，在今天节目现场，如果您正合适有装修需求的话，您也正合适恰巧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话，不妨给就近家装打一个电话，因为现场有优惠要送给大家， 很大的优惠。 哎，首先第一点，咱们全屋的家电本来是不送的。 对对对。 今天现场直接送，那么送的家电呢也都是一线品牌，比如说43寸的 TCL 彩电啊，海尔的三开门的电冰箱啊，还有洗衣机啊，空调啊，这些大家电。 对，还有烟机啊，灶具这些。 对，然后加起来也还蛮贵了， 对， 差不多在 至少一万多块钱了。 这个全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哈，而且同时我们刚才所说的80平的费用是129,900， 对，立减3万， 哎，直接减掉了3万，相当于99,900，80平直接全包圆了，拎包入住，而且还不需要你花一分钱。还是零元装修。 对， 这个零元装修的概念呢，就是您先来装修，装修完了之后呢 再给钱。 哎，再给钱。也不是说一次性付款。咱们有三大银行。哪三大银行啊？ 有江苏建设、中国建设银行还有中国银行。 这三大银行合作贷款。 对对对对， 一天就能批下来是吗？款 第二天，今天填写资料，第二天就能批下来。 第二天款就能批下来，直接用于装修。那您还款的时候呢，分期还款就可以了。 对， 给大家算一笔账哈，咱们分期还款呢是没有利息的。 对对， 免息，但是有手续费，一年是4个点的手续费，10万块钱相当于4000块钱。 对， 但是这4000的手续费就近家装给您付。 对对对，我们来出。 相当于你自己是没有任何手续费，然后也没有任何利息。 对， 一个月你看吧，10万块钱，一个月还还8000多块钱，8000块钱吧。是吧，一个月还8000块钱，其实还是蛮轻松的，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最主要的是你只还一年就可以了。你还完这一年好吗？就哎呦，太省心了，我感觉好像为了去装这个家装，我都想买房子了。好了，那这一时间也是再次的感谢于经理哈，我们说一下这个就近家装的地址和电话。那电话呢是400-078-8395，400-078-8395。如果这个电话打不通的话，你也可以加微信哈，微信号码是18810107015，18810107015。我们这个公司的地址在哪儿呢？ 是在那个朝阳区北五环来广营那边，也就是郭家庄桥往西，300米。 所以就近的朋友，如果说您小区还没有开通就近家装的样板间的话， 可以 也可以直接去公司看一看。还是蛮实惠的哈，我这真的是一期节目做下来，我觉得想要为了这个装修去买一个房子，只可惜装修我装起了，但是房子目前为止还买不起哈，北京的房价也是越来越贵了。 为了目标而努力， 努力工作哈，所以晚高峰的时候呢，也是激励一下大家，咱们一起努力。好了，那这个同时呢，也是还要强调的一个点，就是咱们的工期非常短，45天，45工作日， 80平米 就可以 入住了， 对，拎包入住， 拎着包就可以入住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基本上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嗯， 好了，那再次的感谢就近家装的于经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优惠福利政策哈。节目的最后，来自成龙，是你给我一片天。 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低垂的脸，笑意淡淡倦倦，惊觉有种女人的缘，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外面世界若是我疲倦。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